Cause I don't want you to know. 北京时间10点一刻啊，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为各位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我是高丽。今天呢，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这位嘉宾呢，就是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其实就是我一个人跟大家交流。虽然他今天穿得很鲜亮，虽然呢他今天比往常都更美一些，但是呢我还是不愿意让他出镜，因为我今天呢整个人的妆容呢稍显憔悴一些，所以各位导播老师麻烦以后的镜头就对准我就好了。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大圆儿。哎，本来不是说好昨天要来吗？ 哎，昨天不是我，哎， 就是原来他们告我说你昨天要来，你要吓得我，我昨天就突然就觉得自己要生病了，然后后来他们说换了一个嘉宾，哎，我病就好了， 整个人都好了，是吧？ 对对对。今天呢，我们跟大圆一起聊的，其实跟昨天的这个话题，它也是有一定的延展度的。就是昨天我们聊的是母亲节的一个延伸的话题，跟妈妈最久的一次聊天是多少？据说昨天不管是在线上线下，哭倒了一片，就是泪点比较低的我们的女同胞们，因为大家都觉得那个话题呢是最容易触动他们的。那今天呢，我们就让大家就是稍稍从那个感性的情绪里跳脱一下，我们回到现实当中。我估计这个话题呢会各位给自己一个响亮的耳光，就是你还在啃老吗？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的是啃老的一个相关的话题。有的人可能现在呢还没有脱离到自己的原生家庭，还处在一个原生家庭的保护当中，也有的人呢可能觉得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和原生家庭，比如说爸爸妈妈或者是哥哥姐姐，有一个非常强的这种依赖关系，他没有办法一时半会儿走进社会。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今天都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还在心安理得的啃老吗？各位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或者是活力982的公众微信找到我们，也可以在蜻蜓FM 搜索职场有高招，跟我们保持实时的互动。今天我们想问大家的这个问题就是，如果你的另一半是啃老族，这个事儿你能接受吗？没错，我们的角度每次呢都比较的犀利，就是我们现在不问你能不能接受了，就是如果你找的另一半他是一个啃老族，这事儿你能不能接受？再次告诉一直播的各位朋友啊，我们的这种直播方式和我们的呈现方式非常的多元。现在你看到的高丽拿的手机，我不是在玩微信，我真的是在背稿子，好吗？所以各位看到了，我们活力982的这个空间是给很多年轻人来创造无限的可能性，所以呢我们在直播间会有多种的媒体的呈现。先问一下大圆儿，你自己能不能接受啃老这件事儿？ 我觉得啊，就是首先依靠这个父母，在不同阶段的话呢，就是我可以开诚布公的讲，我是依靠的。比如说，我孩子比较小的时候，是要靠这个爸爸妈妈，然后公公婆婆，帮我去带孩子的。然后在最开始到北京的时候，那个时候经济条件不允许，比如说最开始买房子也是依靠家长把首付给付掉。 对，但是我评价这个啃不啃老呢，就是说首先你的父母是否具备这样的这个身体以及经济基础。如果说我在北京买房子对他们来说是一个特别特别费劲特别特别困难的这个事情，那就不要了。但如果说呢他们的经济条件还不错，完全是，后来我就说，我说妈你看买房子是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投资，后来都涨了多少了，我们当时买的是那么便宜。 也就是说你从老妈那儿就开始坑了是吧？ 对，后来包括就是创业的最开始的这个阶段啊，确实自己有一部分的这个积累，但是呢对于这个创业来说，它还是需要很多的这个后续的这个储备资金。如果说还没有找到这个天使的话，可能自己的父母就是天使，就是可以比较羞耻的说，我的 老爸老妈会不会说我不要当天使，来我把这个羽翼折掉给你安上。 对，我还是说后面就是看，首先对于父母来说，它是不是一个特别特别困难的事情，如果是特别困难的事情，那还是自己要去承担，但对他们来说可能没有那么困难，或者说这件事情对他们而言可能会演化成一项投资的话啊，看结果嘛，就是首先看起因，对他们来说是不是占特别大的比例，到最后这个成果是什么样子的，你要不要想说反正是这是爹妈钱，我是独生女，以后都是我自己的，那这样想就不对。你要把它想这是父母对我的投资，那既然它是投资就是要有回报的，那回报率是多少，是月化5%还是年化18%，那就要算好这个账。 所以袁伟，你是怎么心安理得的给老爸老妈给你买房子这个事情套了这么好看的一个嫁衣？你啃老就啃老呗，还什么投资回报的，老妈还指着你这投资回报吗？所以我能理解，就是有很多的年轻人，我们不说在这个啃老，我们这个话题呢是更宽泛，不是说在经济上依赖父母，原生家庭就是一种啃老。我们现在要跟大家聊的是一个全方位的，在当下社会比较普遍的一种啃老，一个那就是所谓的经济上面的一种依赖，另外一个就是生活上的一种依赖。其实我刚才理解大元刚才说的，就是我在起步的阶段，我在我的家庭初成立的时候，我们没有这样的小家庭，没有这种能力，那可能双方父母呢就要尽一点绵薄之力。 是 这个绵薄之力就是房款的一大部分，是不是？哎，你们俩真好意思，你知道吗？两个搞投资的人在起步阶段居然是这个样子的。那你刚才说的是你自己，如果你先生是这种心态，你能理解吗？ 就是我觉得还是啃不啃老，还是是从源头还有最终的结果来去定义它。就是我和我先生在最开始是等于是共同买房的嘛，所以就是一定程度上最开始的时候一定是啃老的。实际当时我们的内心是很挣扎的，是觉得首先选择留在北京这样的一个这个生活成本很高的城市是我们自己的选择，那么选择了就要承受。但是在面临一个买房的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时候呢，发现我们即使特别努力，我们在当时也付不了这个首付，就即便是当时的这个首付没有现在这么高，当时是只付25%吧，但是我们当时的这个工资是很低的，一个月只有几千块钱，也合在一起不到10000块钱，所以是靠我们的力量是没有办法买房子的，但是当时是觉得这个东北过来的，觉得这个结婚我就要买房子，这也是认知上的，当时会比较， 因为东北人本身也比较好面， 不是好面，就是它是一种这个就是好像 家的概念， 家的概念，就觉得我这个租的房子它不是家买的房子才是家当时 就是更传统一些， 对，那个时候也确实是不太成熟吧，然后也想过说，如果我们俩这个跟自己的身边的朋友同学去借，能不能把这个钱凑上，但是答案是否定的，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是刚毕业的这个学生，大家都很穷，所以就是依靠这个家庭的这个资助是我们唯一的选择，当然内心也很挣扎我自己也很挣扎，然后当时我老公也特别挣扎，是觉得自己这个特别这个第一丢脸，第二给父母添乱了，添麻烦了但是把这个事情给到父母的时候呢，父母会觉得特别理所应当， 他就觉得就跟现在就是老人给我们带孩子一样， 对， 他觉得是就是心安理得的事儿，就是于他于你都是心安理得的，如果我不帮你带这个孩子，我反而理不当 所不然。 对， 所以他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我们今天特别想讨论的一个另外有意思的一个点，就是我们都在说我们啃老怎么样，有没有人问过父母？所以你刚才说其实父母他们从自己的这个最原始的一个观念里就觉得我给孩子买结婚的房子是天经地义的事儿。 对， 如果我不这么做显得我父母没能耐，就是我孩子在结婚的时候 是的 他是租房子，就是显得我很没面儿。 是的， 这是他们的一种认知。 是的是的， 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你的父母是不是也这样的一个观念，就觉得给孩子所有的东西都应该是天经地义的，那你是不是也这么认为这件事情？那大元你和先生有没有跟就是长辈在一起聊过这个话题，就是觉得我们现在比如说孩子和家庭托付给你们，包括起步阶段一些经济压力转嫁给你们这个事儿，他们是不是真的能接受？ 首先就是我和我爱人呢就属于一个小康家庭，我们俩都是独生子女，所以相对来说、这个、 就是你们的原生家庭是小康家庭。 对，小康家庭、所以相对来说啊，如果说现在在北京房价这么高的时候，我们的家庭是没有办法去这个支付这笔费用的。 但是你们俩自己是可以的。 现在可以了，就当时是不可以的。 你不用怕在我面前露富，我都不会再涨价了，就跟你就明说吧。 然后就是当时的那个条件是不可以的，因为就是即使是我要付一个25%或者是30%的这样一个首付，我们俩是没有这个条件的，所以只能去依靠家庭。但是当时的那个价格啊，对我们的父母来说压力不是特别大。所以他们也觉得首先就是都双方都是独生子女，说这个钱早晚都是你的。而且早给就是晚给不如早给。所以就是你们这个时候有需要，那我们还有这个能力。那就给吧。所以就是我们就买了自己人生当中的第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 对，所以其实那个时候父母的态度是又很开明，其实又很传统。 对， 因为他们不觉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 是的。 那现在就是你们成立了自己家庭之后，有没有遇到特别难过的这种经济上的坎儿，然后想过跟父母去张嘴这个事儿求助？ 就是我们结婚之后啊，有一段时间没有小孩，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对于我们俩来说经济上的这个压力不是特别大。但后来有了孩子之后，就会发现各方面的这个开销大了。而且最开始那个房子也不是特别大，等有了孩子之后呢要请这个 月嫂 、然后就发现这个房子也要改善一下这个住宅的这个条件，把房子再换大一点，那每个月的这个月供就上来了，然后生活的开销上来了，所以这个时候父母也会帮我们带孩子，这是时间方面的这个资助。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俩在很长时间就有了孩子之后，很长时间生活方面的，比如说这个买的这个调料，面油买菜，然后这一部分的这个费用是由父母来去资助我们的。在这个中间呢，就是我也给过父母这个买菜钱，他也给过父母买菜钱，但是都就是被父母这个断然拒绝了。就觉得很不屑。 对，因为你们那个买菜钱对老人来说就是杯水车薪好吗？就是根本解决不了他大的问题，谁还在乎这一顿两顿的菜钱？但是你们肯定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一些你们的心思。 对， 就是你们至少是对父母的这个他们的付出也是表达一种感激也好，一种惭愧也好。 对， 我理解你们的心境，但是老人一定跟我们的想事情的方法和维度是不一样的。 对， 所以我们在广告之后呢，也会和职场有高招的出品人袁伟大元继续来聊关于啃老的话题。再次问大家，你的另一半如果啃老，你接受吗？一会儿见。 6月1号到30号，北京电台天庭月期待您建言献策。 今年将继续推出台长的时间视频直播，北京电台总编辑也将在北京广播网及网络直播平台与您现场互动。 您对北京电台提出的意见建议，可以发送稿件到 abcd@rbc.cn。 关注广播，评议节目，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1566，6566-1566。引领高精尖产业发展，推动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第21届科博会邀您一起探秘前沿科技，体验跨界融合。5月17日至20日，中国国际展览中心，科博会期待您的参与。

实际上啊，就是我身边的这个人或多或少都有一点啃老。 嗯 啊， 因为你指的是， 就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孩子 带孩子， 带孩子这个事情上，绝大多数就即便是家里有这个阿姨的话，也会有至少有一名老人，来去监督这个阿姨，所以这个时间是老人是付出的。然后再说呢，就是我们这个80后这一批来到北京这个一线城市的，绝大多数人买的第一套房子，也都是靠家庭来去资助，所以就是某种意义上吧，我身边的这些朋友们，不同程度的都存在这个啃老的现象，不过还好，我说看这个起因或者是看结果，这个起因呢，首先就是。大家都是一个差不多一个小康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在当时的情况下，父母拿出这个钱还不是那么的费劲，能拿出来啊，然后再跟亲朋好友临时的这个 周转一下， 是还是可以支付得了的，然后呢再看结果，就是我们现在回过头来，当时就是当时买的时候很挣扎，说哎呀这么大了还要靠父母，是很闹心的一件事情，但是回过头来大家都哎呀涨了好多，如果当时不买呢，那就真的很贵。我身边真有这样的这个同学，大学师哥，当时就特别有骨气，说啊，这个我 不靠父母， 我不靠父母啊，我要自己挣。但是确实呢，自己的工资是越来越高了，但是房价涨得比他的工资速度要快一些。 没错，他的工资是在逐年的这个递涨。但是房价是一夜之间飞涨， 对， 所以这个东西是你很难去左右的。 对， 那刚才你也说到了，不管是80后还是70后，就是第一代那种到都市来打拼的这些所谓的独生子女，其实他们靠父母的这种心态可能更平和一些。 是的， 觉得这时候父母和我的原生家庭能支持我，并不是一件坏事情。但是大元，你有没有发现，就是那个时候啃老的人群居多，就是80、90、70年人，就是这一代人坑爹，在我概念里，这个真的就是一个坑爹的概念，啃老的多，还是现在啃老的多？ 现在的话呢，就是我可能会接触一些这个大学生，还有包括这个职场新人会比较多然后可能他们的这个表现的在生活当中还有职场当中的表现跟我们更不一样了。首先呢，就比如说我说北京的这个小孩，北京的这个员工，他每个人可能家里不只有一套房子，而且呢他的这个虽然初入职场，他的收入并不高，但是他的这个消费能力要比我们要强很多，而且就是他的这个啃老啊，比如说就是周末的时候会蹭一蹭这个比如说婆家的饭或者是娘家的饭，甚至平时这个下了班之后就直接回到家里去吃顿饭了，而且他们会觉得这个首先父母给他们做这顿饭的话会很有存在感啊，因为父母也特别希望他们来去回到家中，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的话，也可以算是就难听点说啃老。我又天天每天自己不做饭，又蹭了我爸和我妈的这个饭，但是实际上它也是跟父母亲密互动的一种方式。对，所以就是在这个层面上，我都是接受的。实际上我不接受的是有一种人啊，就是比如说，年纪比我们还要这个更年长，他是走向社会之后，然后在这个职场上碰壁，不管是当年的这种这个大裁员，还是说这个职业上遇到这个迷茫或者困惑，他遇到挫折之后迅速的就回到家里，然后明明是有这个自己的这个生活生存和劳动工作的能力，但是就跟外界的一切的这个工作和联系就切断了，回到家中去依靠自己年迈的父母每个月的这个固定的这个退休金，还有同时呢他们自己在家也不干活，要靠着父母的这个劳动就年纪很父母年纪很大了，要给他们做饭，那我觉得这样的人才是我们今天这个聊天的要去 diss 的一部分这个主题。 大元刚才说到了这个，其实我个人认为这个还是一个传统的一个啃老的概念。就这样的人我们都是不屑拿到节目当中来 diss 的，就是我们就不在同一个级别上，你知道。你刚才说这个就突然让我想到了长沙 我之前看过一个新闻，有一个29岁的大小伙子，就是长期在家，他不出去工作，他是具备所有能力的，他只是不愿意出去工作，他觉得他没有那种能力，他不愿意去在社会上经见那样的风雨，所以他就一直在家啃老，就终有一天母亲受不了了，就要赶他出门。你知道这个大男人做了一件什么事情？他去报案了。他报案告的是他妈妈不养， 我天， 说我的妈妈不养我，你知道当时民警都所有的民警都哑然了，就都不会说话了，就说怎么还会有这样的人。这就是他长期跟外界的一种隔绝，他其实已经忘记了自己是一个社会人，就是他只是觉得他和他父母之间的这种关系应该是不被切断的，应该我从小依赖，我现在也应该理所当然的依赖。所以刚才我们说到了就是一种这个啃老的人群，我们其实可以简单的梳理一下。第一种呢，就是创业阶段，我们把它理解的是更阳光更正向一些。创业阶段起步资金如果不到位的话，可能需要自己的父母还有周围的亲戚朋友帮助他们完成一个原始资金的一个起步的积累，那这个是在我们看来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他至少有一颗打拼奋斗的心。另外一个呢，就是可能在大的城市像你我这样的，我们疲于奔波，然后疲于这样的一个紧张的高压的一个状态，我就想放松一下自己，我卸下所有的包袱和盔甲，回到老家跟我的父母相处一段时间，这段时间我没有外出打工或者是我的奋斗的计划，我就是想静静的待在家里。那也许你没有收入来源，就可能会跟父母的这种经济和生活的依赖更紧密一些，这也是一种正向的啃老，就是我们如果看它的周期不是很长，也是一种所谓的养精蓄锐啊，修心养性。那还有一种呢，就是大学毕业之后，因为所谓的无业青年，他找不到自己的一个方向，那在这个阶段当中，他是一个人生的迷茫阶段，其实原生家庭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和义务去给他足够的空间让他去成长。所以我们也愿意在这个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就是这几类人群当中各位是不是能接受他们这样的一个啃老的状态。所以我问一下大元，因为我接触到的是和我了解到你身边有很多现在的初创公司创始人，他们都在走在这个创业这条路上，因为现在市场经济这么的多元，大家都有点按捺不住，都是蠢蠢欲动。 是的， 这种情况之下，有没有就是说原来自己其实条件挺好，不需要啃老，可是一旦迈出这一步，他就需要借力，向原生家庭向父母来借力，有没有这样的人？ 实际我身边向这个家庭去借力的这部分创业者是比较少的，他们绝大多数呢都是找这个贴士 啊，都是坑不是就是找其他人啊朋友啊。 是的是的，而且就是我记得我在最开始创业的时候，就是俞敏洪俞老师然后给我们北创营上课的时候，他就说这个创业者啊这个最开始的这个启动资金啊，就是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去找父母伸手去要，就是这样的话你会很有负担，你在有负担的时候呢，就是你想的就不是事业，不是远方了啊，可能你这个愿景，因为俞老师他是一个很愿景化的这个很有责任担当的一位企业家就是如果呢你要找一个天使基金或者是天使投资人，你可能你的这个包袱就不那么重比如说之前的共享经济说我们要烧钱来去烧市场，可能这事儿呢你就能干得出来但如果说是拿着这个父母的这个钱说共享经济我要去靠补贴去把这个市场人烧出来可能我觉得 于心不忍， 大多数人都不会做出这样的一个举动来， 就这种念想估计在这个萌芽状态就被掐断了。就是我们就是每一次其实跟父母的这种对话和互动，我觉得大家都有那种恻隐之心。 是的， 就是很多人在说，我刚才看到有朋友留言说他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好像啃老的越来越多了他觉得比那个时候自己刚到北京来打拼的时候要多很多他刚才一提醒我在想好像真是这样，就是我们当时走出来其实是更相信自己的能力父母其实也是愿意去相信我们但是你发现因为现在独生子女越来越多而且就是90后这一批的孩子他们其实都是 几代人捧出来的 啊，是的， 就是被呵护出来的，就是他们如果选择要出去独立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有的时候不是他们愿意啃老，而是家里面的环境逼着他去啃老。 是的， 我们不愿意让你在外面惊风见浪的，家里有这个条件我愿意给你，那你为什么就不能接受呢？ 嗯， 所以我也想问一下大圆，就是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一群这个年轻人，其实孩子的主动性就是很强的，只是父母更愿意他在自己的庇护之下成长。 是有这样的，就是比如说我之前在这个还是我打工期，在一家这个国企上班的时候，然后就有一个这个实习生，他的包括他可以来到这个平台来去实习工作，都是在父母的这个引荐下才能来到这里去实习的。然后他当时这个就是这孩子表现得很低调，但是你知道他是一个富人，就是你是藏不住的，所以就是在我上下班的时候会发现他最开始是开了一辆这个宝马3，然后当时有一位这个领导就说这个你这个车有点太张扬了，作为一个实习生，说你能不能开辆低调的。然后这孩子特别好玩，真是特别单纯。然后过几天的话他开了辆奥迪 A8 过来了，然后领导说你这是低调吗？你这明显更升级了。他说这是我们家最低调的车。对，他是很单纯的。所以就是 你确定他是单纯而不是在用这样的方式在回击你吗？我就是各种炫富，你来呀，不服你来呀。 就是我跟这个孩子这个实际 上私交还不比较好， 私交很多，他真的是很单纯，非常非常单纯，就是单纯的有一点一根筋的这样的孩子， 就完全是无意识的一种啃老。 是的，还包括我自己的弟弟，就是单纯的了不得。但是这样单纯的孩子，就是从小到大一直是在父母的这个保护之下，走每一步，基本上他自己做独立判断或者是试错或者惊风浪的这个机会呢就非常少，所以就是不管是我当时面对的这个实习生还是我自己的这个弟弟，就是这样单纯的孩子在父母的这个裹挟保护之下呢，最后这些孩子会抑郁，因为他会发现就是首先他会对自我很迷茫，就是我自己到底是谁，我自己到底能干嘛，还有这样的孩子呢对金钱，对于生存，他是这个就是 比较迟钝， 他非常迟钝，就是你比如说就是对他来说穿什么开什么车有没有房子，就他从来没有考虑在这个范畴，你说这样的孩子呢，如果说你点燃他，让他有了目标有了愿景，这样的孩子呢非常好用，因为他非常单纯。但是呢就是他真的很难被点燃， 就是很难入手， 很难入手，就是你要给他这个树立一个目标啊，或者是启发让他交办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活儿，可能会比较费劲。比如说我说的这个实习生，他到了，他一个特点就是我不加班，这个只要是到了点儿之后，我就把手机就关机了， 对， 我就回家了。但是你说在这个职场上，他是很公平的，相对来说，尤其是在北京这个职场，人家不会说你这个是妈妈的宝宝，是哪位领导推荐过来的。但是这个孩子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为他整个家庭对他特别保护，始终给他概念是他凭自己本事考到这个平台。但实际上还是动用了一定的这个关系，然后他也从来没有在意说我开什么车，但是这个他还有住什么房子，对吧？后来我们知道他是在这个离这个我们工作的地方很近，有一套300多的，家里若干年前就给他置办的一套房产，所以就是这样的孩子呢，就是既好用又难用。后来呢，当然就是在一定时间之后，这个孩子他就慢慢的被这个平台所淘汰了，然后也就消失在我们一众人的这个联络群当中了，后来就不知道怎么样了。 对，其实这个也是今天我们这个话题要跟大家特别聊的，就是我们不再是一种啃老的一个单纯的行为，而是说啃老这件事情会给一个人的职场和他的职业生涯乃至是他的生存状态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其实就像你刚才举的这个例子，就是我们在家庭当中对一个孩子的过分保护，就形成他一个啃老的一个状态。 对， 那这种状态一旦他脱离到这个家庭走到社会的时候， 是因为他无意识的这种非竞争意识， 嗯， 就是他完全没有跟周围环境周围人的这种竞争的概念，嗯，就是我可以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家里面不用指望我， 嗯， 我甚至可以指望了家庭， 嗯， 你这个地方不给我好的待遇没关系，我挣点下班，我甚至可以迟到早退，因为我家里有一份这个很好的保障， 对， 我的父母也不会寄怨我， 嗯， 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他， 嗯， 是一种相对，就是说的好听一点就是一个比较平和的一个心态， 嗯嗯嗯， 说的难听一点就是完全被家里面的这一份这个不良的养分给滋养灌溉了之后， 嗯， 他对于这个社会的生存环境对外面的这个土壤没有任何的适应能力， 嗯嗯， 所以总有一天他脱开了家庭的这种滋养之后，他没有办法在这个社会当中立足， 是的， 这是一个特别可怕的一个现象，因为我们身边也有这样的人，就是这个孩子如果跳脱开职场，你就是你刚才说他是一个很单纯，你愿意跟他相处， 是的， 觉得跟他在一起你就可以放下所有的包袱， 嗯， 啊，你们两个在一起可以这个促膝长谈，然后他也是个很好玩有趣的人， 对， 可是一旦涉及到工作当中，因为他对所有的事情这种漫不经心， 嗯， 这种无所谓的态度， 嗯， 会给别人带来困扰， 是的， 就是我一直在说不给别人添麻烦其实是最大的一种教养， 是的， 那一旦你在职场当中给别人造成困扰了，那这个事情有的时候就来自于你的原生家庭，就是你对父母的这种依赖，他给你的这种啃老的一个环境，就让你没有办法去适应这个当下的社会， 是的，而且就是作为这个如果是他的这个直属领导会特别困惑， 嗯， 你知道吗，就没有办法托底的去交给他一些事情， 对， 也没有不知道通过是荣誉也好还是这个绩效刺激来也好来去激发他， 没错， 对，就是 什么都不灵， 什么都不灵， 嗯， 所以就这样的人呢，就是我们后来就说这个是就职场杀手， 嗯， 就这样的人 杀人于无形， 对，而且他会无形当中啊传递给身边的一些人一些这个负能量， 没错， 对，因为他 都可以这样，我为什么不可以这样， 对对，嗯，因为他很低调，就是， 嗯， 这个看不清这个要害的人会觉得我们都是一样的， 嗯， 但是他呢这样的人他是有一份这个生活各个方面的一个保障的， 嗯， 就不管他怎么去跌落啊，他属于妈宝男，怎么着他父母不会让宝宝这个最后没有饭吃， 嗯， 但是身边的其他人不知道啊，可能是这个家里为了供他上大学可能欠了很多钱， 嗯， 或者是这个父母的身体也不太好，然后他是带着家族的一份使命和自己未来的一个憧憬才来到大城市的啊，但是他一旦跟这样的人，他身边有这样的一个同事， 嗯， 那给他带来的直观的这个感受会特别不好， 对， 因为青年人他我发现这个就很极致啊，现在的青年人他既讨厌鸡汤， 嗯， 然后但是他同时呢又很容易被影响，尤其是被负面的情绪去影响， 对 啊，他的自控能力没有那么强，他的判断能力也没有那么强， 对，就是有时候那种团体的这种协作和带来的这种影响其实是很大的， 嗯，是的， 就是如果你在一个团队当中有一个特别正向的一个特别积极的特别愿意干活的人， 嗯， 他影响到的你就是你没有办法不好意思去懈怠这件事情， 是的，是的， 但是如果有一个打小就啃老啃习惯的人，他就永远躺在这个安逸的环境里，就会给身边那些原本有职业理想的人带来一些负面的这个拖累，他就会觉得我其实也可以过，我为什么要过得这么辛苦， 对， 那刚才我们问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年轻人都在啃老，就是为什么会比当时我们打拼的时候那个比率要多一些，其实呢我们客观的来说是整个这个社会的大环境，我可以给大家这个梳理一些数据，因为在过去我们那个时代或者我们更长一些人那个时代，他们都是包分配铁饭碗， 嗯嗯， 甚至呢你像我的单位在我上一批这个进单位的人他们都是有住房的，但是到后来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分配了， 是 就是你现在北京的这个住房市场如此的膨胀， 嗯， 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呢很少有人去啃老， 嗯， 那比如说父母培养了一个大学生，他其实可以用更好的方式来回报给这个家庭， 是的， 可是现在已经发生了 这个非常大的巨流一样的一个变化。你看现在呢，我们有一个数据就显示，2017年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数据中心发布说，城镇化全国入户调查数据显示，21.6%的农村户籍流动人口的家庭已经在城镇买房子了，80%以上的新生代农民子女选择在县城以及上层级的城市定居。但是这个数据的背后是倾家荡产或者是举债买房，这就是一个我们没有办法去跟进这个时代快速增长的这种经济的发展。但是呢，我们中国人骨子里传统的那种认知又觉得，我出来了，我到大城市了，我在这儿工作了，我就应该有一个自己的房子。那其实这是一个不辩证的这样的一种关系，就导致了现在可能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要去啃老，你的主动和被动的啃老都在让老人的这种透支在不断的在渗入。 是的、实际还有一种就是说寒门贵子，这一点也是让我就是没有办法去容忍的。 对， 比如说我记得我刚来北京的时候，包括身边的人，就是我们觉得找一个地下室租一个这个100-200最贵到300的一个床位，大家合租一下这个没什么。但是我现在看到更多的年轻人他是租单间，那单间的话可能一个月交1-2000块钱现在的这个租金，那这个也没有什么。但是我能看到的是，就是一个很普通的这个家庭，他现在这个工资呢也没有高到哪儿去，他的这个所有的生活方面的这个用度是很高标准的，但是与之相匹配的工作上的努力却跟他生活上的高标准是不一样的，因为我觉得就是即使你这个家境没有那么优渥，但是可能你对你自己的这个生活要求会比较高，那你就努力一些比如说这个不好干的活儿，然后这个需要加班的时候，你就要积极主动一点。但是我看到往往这样的孩子，就是你收不得碰不得，你不能这个有一点点的这个动作来去这个伤害他。所以你作为领导的时候，反倒要像一个这个 妈妈家长一样， 妈妈和家长一样去说话的时候去这个 和风细雨。 但有的时候呢，就是他很单纯，你和风细雨的时候，他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这个严重性，当你这个直指他问题的严重性的时候， 他又不愿意接受， 他不愿意去接受，可能他这个很情绪化的就直接说，我觉得这个状态是不对的，你的公司管理是有问题的，他永远都是 找不到自己的问题。 对对 对, 对， 所以就是我记得之前有一位老师写了一本书叫巨婴，后来这本书不知道什么问题啊，说是质量有问题，就在市场上找不到了。他就说就是巨婴就在这个时代特别多就是明明已经到了一个成熟心智生理各个方面都成熟的一个年龄，但是就永远是宝宝，就之前我们在网络就开玩笑说是宝宝，但是我经常会 diss 他们，我说在职场上没有宝宝， 没错 只要你迈入职场了的话，你不说是战士，如果你是战士那是最好，但是职场是绝对不会允许宝宝的，只有家庭这个氛围当中允许宝宝的存在。但如果你已经是成年人了，你在父母面前还是以宝宝自称，要父母去呵护你，我相信这样的人是没有前途的。 没错，其实我们今天聊这个话题呢，归根结底就是想告诉大家，在家庭里面，如果你还是这种啃老的一个心态，不管是从父母来说，还是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年轻人来说，对自己的职场前景是没有任何的益处的。 是的， 当然我们不是说这个一概而论，一竿的打死。如果你有一个非常合理的分配，就是和你的父母在啃老的这个过程当中能双赢，比如说，就像我刚才举的例子，我现在要创业，为了更好的生活，那我们在这个阶段的这个所谓的啃老，你可以为了来给父母带来更好的回报，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坏的一个事情。 是的， 但是如果你这一点把控不好，或者你只是一个单纯的啃老，一味的去索取，没有一个回报的心态的话，那一定是我们想要摒除的和摒弃的。那另外呢，父母如果给孩子一个过分安逸，就是任由他去啃老的话，对他的成长，因为我们终有一天要去老去，我们要离开他，那对他未来的成长一定不是一件好的事情。今天节目最后，我突然想到埃隆·马斯克在前一段时间，因为送上火箭这个送上天之后，他是非常的火爆的，就是在全球媒体的关注之下。其实我突然想到埃隆·马斯克，他也是啃老一族，他对他的妈妈 这个梅伊马斯克，他就是一个啃老，但是他的这个啃老是精神上的啃老，就是他们兄弟姐妹几个人对母亲的这种依赖是完全得益于母亲给他们的这种事实的教育。那在关键的人生节点，妈妈总能拿出一些高出于他们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见解，让他们在关键的节点上做出一个不一样的判断。我觉得如果能跟父母之间达成这样的一个啃老的状态，其实于父母来说他的价值被肯定了， 是的， 于你来说又是一份难能可贵的一个宝贵的一个意见， 是的， 所以我觉得这才是我们认为最完美的一种啃老。如果我们能达到这样的一个琴瑟和鸣，跟父母啊不再是两性关系的琴瑟和鸣，我觉得这是最完美的啃老状态，不知道各位同不同意。大圆儿眼睛里不要再闪烁着期待的目光，因为还有十秒我们的节目就结束了。如果你愿意的话，明天再来，我请假好吗？ 明天应该是长虹， 长虹来。 哦， 那你俩聊吧，好吗？再次感谢各位，明天职场有高招，再见。 再见。 引领高精尖产业发展，推动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第21届科博会邀您一起探秘前沿科技，体验跨界融合。5月17日至20日，中国国际展览中心，科博会期待您的参与。